这里是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这两次新世纪花园节目跟大家谈的是建筑，那么当然我不是理工出身，所以也不会谈建筑比较科学的那个部分，我是在谈建筑出现跟它时代氛围底下的文化思维互相呼应的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跟大家介绍哥德时期的文化思维，同时介绍哥德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巴黎圣母院。而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谈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相应于之前的哥德时期和中世纪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走向现代世界的一个开端。因为呢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渐渐地崇尚理性，希望由理性观念主导，而不再是纯粹仅只用宗教来解释所有的人间事。所以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跟社会的关系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子全面地笼罩在宗教的标准答案当中，而是发展出个人思考的空间。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的开创的城市是佛罗伦斯。佛罗伦斯呢，它会走向文艺复兴的一个开创的城市，主要的原因是银行家麦地奇家族从13世纪开始成为佛罗伦斯的市长，他们的公司业务遍及欧洲各大城市，甚至发行货币。所以有这个商业头脑的人多半都是现实活泼开朗，因此呢绝对不会带着人走向超越人世的退隐观，因为对他们来讲积极正向进取跟拥抱世界是他们可以活跃发展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慢慢就出现了放弃为宗教的中古时期的思想观点，开始讲一句话，就是人为万物的尺度。其实文艺复兴在谈到人为万物的尺度的时候，并不表示他们就背弃了上帝信仰，只是他们并不希望全盘的走向圣与俗这种二元的划分，也不想被为宗教的这些观点影响所有人间其他应当要走科学走理性的这些事物，希望这些事物不要完全的就是从宗教观点来解释，因为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迷信。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之一一个文学家佩托拉克，他其实就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崇信天主，但是他却从拉丁文认识了古罗马的文化。他发现古罗马文化教会他一件事情，就是该用人间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生，而不是只是用宗教的眼光，不是只是用天堂的眼光或地狱的眼光，人间有很多有趣味的事情是值得正视看待的。所以他开始了人文的思路，然后成为了文学家诗人，他又把这种人文的思路跟基督教连结，所以他在诗文当中会颂赞自然景致，会对美丽情人思念，也会把古典文化中的美重新介绍到这个世界上头来。因此随着佩托拉克等人开始重返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之后，终于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人为万物之尺度，同时呢他们的思考方式当中也觉得人世是美丽的，大自然的美丽以人体之美就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上帝的恩赐，古典的艺术家早就颂扬过并且留下了作品，因此他们开始对创造美感的艺术家赋予极高的敬意，当然这样子的一种思想观点也就影响到了建筑。虽然建筑的发生还是必须要跟着科技和工艺技术的成熟相关，但是一旦这个科技的技术成熟，文艺复兴的建筑就不可能再回到哥德时期了。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那么我们待会就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色又是什么呢？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文艺复兴时期跟歌德时期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歌德时期呢，总是想要让人远离尘世，进到天国，所以会不断的要让人放掉世俗当中所有的诱惑。可是文艺复兴时期却发现，人生本身是美丽的，美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从美感当中看到对人世的歌颂，对生命的歌颂，对大自然和人类人体之美的歌颂。他们也从这些歌颂当中看到，原来美无非是上帝的恩赐。古典的艺术家早就做过了，只是在中古时期的时候呢，这些艺术家在为宗教以及这种神圣跟世俗截然二分的思维当中，他们放弃了。所以中古世纪没有美，没有艺术，只有技艺和匠师。技艺和匠师好像永远也没有办法够及艺术家的层次，亦或者即使他们有这样子一个能力，可是他们不会被承认，因为美感在中世纪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美感回来了，人的知觉复活了，人的感性使记忆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造物。艺术家是了不起的，天才的创作和艺术家是值得尊敬的，应当拥有崇高的地位。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思维开始接受了人世是值得颂赞的之后，于是他们加入了理性精神。这是一个美感艺术文学主导的时代，个人的力量开始抬头，有名望的历史人物也随之出现。在中古世纪盖了那么多伟大的教堂，我们却从来不知道谁是建筑师，直到是一群一群的匠师做起来的。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开始有艺术家以建筑师的身份去盖这些教堂，因此呢，也留下了很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家的名字，譬如说达文西、米开朗基罗。从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的名字是先于艺术品了，他们是艺术界的祖师爷，艺术家的天才与判断变得极其崇高而伟大。但是要如何在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文艺复兴时期所强调的理性呢？我们会发现，他们想要找的是简洁的比例跟优美的秩序，而这个秩序是属于 几何的秩序。于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大量的放弃歌德时期那种凡事的风格，譬如说在歌德时期相当引以为傲的非浮壁的发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完全抛弃不用了，因为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并且他们其实并不想要飘逸上升的这种感觉，他们更想要的是顶天立地，昂然于站立于地面上头，因为人类是万物的尺度。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佛罗伦斯第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布鲁诺·莱斯基他所设计出来的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的屋顶，从这屋顶就已经可以看出全然是文艺复兴的文化思维。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来谈。 迎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佛罗伦斯是文艺复兴的第一座开创城市，因为它是由麦地奇这银行世家做市长治理起来的。作为一个银行家，他们要看见的是人世之间多彩多姿的风貌，他们没有办法活在天堂的境界。正因为如此之入世，所以呢，他们建构出一个财富、文化、实力都极其雄厚的城邦。在佛罗伦斯开始变成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之后，当然从执政者到平民百姓全都想有一个宏伟壮丽的宗教建筑来作为这一个城市的地标，来代表自己这个城市。至于充满创新活力的艺术大师，当然更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雄才壮志。佛罗伦斯呢，在要建构百花圣母大教堂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战乱、洪水和黑死病的重创，因此呢，他们其实也非常需要重振雄风。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算是天才级的建筑艺术家，因为翡冷翠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它的整个的建构，从一开始到最后成型，完全都是充满天才的创意。而且在一开始提出这一个蓝图的时候，很多人是不可置信的。那么当然因为这个时候从工匠变成是艺术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呢，已经慢慢成型了，所以也就有一些崇尚自由、精明能干的一些艺术家想要跃跃一试。当时佛罗伦斯的市政府公开悬赏能够设计并建造大圆顶的方案，我们光是从它建造大圆顶而不是高耸入天际的尖顶，就已经知道这一个教堂圆顶的思考方式已经完全是文艺复兴式的了。他悬赏了之后呢，就需要有人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出来担纲，结果就出现了一个人，名字叫做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他是佛罗伦斯本地人，他从小就在现在百花圣母大教堂的位置的附近长大，所以常常就看着这一个百花大教堂正在逐步的施工。他呢，在看到了这些施工的时候，其实就曾经想望着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可以尝试把一个属于佛罗伦斯的地标的教堂给建筑起来。他呢，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钻研科技，对机械轮子、齿轮、载重机械尤其感兴趣，常常会做一些小发明。然后呢，他24岁的时候与他的对手，也是非常赫赫有名的一个建筑艺术家吉伯提呢，一起竞争圣乔凡尼洗礼堂大门的青铜浮雕，结果没有想到他输了，是吉伯提赢了，所以吉伯提跑去做这一个洗礼堂的大门青铜浮雕。而布鲁内列斯基呢，他在极其失望的情况之下，他就跑到罗马去悉心研究古建筑长达十几年，尤其对着有庞大圆顶的万神殿下功夫是下得特别的深。好，正是他这一次失败造成他得跑到罗马去，并且去研究罗马的这些古建筑，尤其是圆顶的建筑，结果促成了他后来可以出来竞标。因为当时百花大教堂已经施工到后来需要弄一个圆顶了，可是这个圆顶其实有非常高的难度，必须要让整个教堂的结构可以支撑住这个圆顶。结果现在这个从罗马回来的已经是学会了非常多的这个观念和手艺的布鲁内列斯基，他又再度出来应征了，结果没想到他的对手还是那个当年打败他的吉伯提，只是这一次竞争呢，他赢了。佛罗伦斯的市政府决定让他来做这一个大圆顶。好，我们知道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其实最著名的正是那个大圆顶。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继续来谈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

欢迎您回到 FM97.5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它最经典的是它的那个圆顶。在整个教堂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布鲁内列斯基其实一直就在旁边观察，因为他呢就住在附近。等到他从罗马再回到佛罗伦斯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41岁，他在罗马已经学会了运用几乎已经是失传的古代透视法和实地勘测累积的知识，因此呢，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比佛罗伦斯其他的人都显得知识更加的充分。那么他呢所用的方法呢，就是尽量选用机械化的手法。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了，他是一个算是天才型的艺术家，他像达文西一样喜欢去做很多的发明。那么当然呢，我们最麻烦的就是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搬运到那么高的地方去来做这个教堂的圆顶。而他呢就发明了牛踏车来取代传统的脚踏转轮。这种转轮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升降梯，把石材运到高处来做施工用。可是呢，以前的这个转轮呢，是用人像骑脚踏车一样去骑，非常的卖力，所以常常会把人累垮，要一直不停的换人，一直不停的换人，而且呢，很多时候其实也真的效率很差。结果呢，他就把这一个算是升降的这个器材呢，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良，变成是用动物来做动力。那么当然用动物，不管是用马匹或用力气，就比人要大很多了，所以就可以效率比较好的把建筑用的石块、泥灰浆、木料等抬到高处去。好，然后呢，这种又省空间，同时效率又很高的机械，一旦它发明出来了之后，再下来速度就会加快了很多。此外呢，他还想办法去设计了一种横向移动重物的起重机，并且设计很多安全设施。因为建构这个屋顶的时候，另外一个困难，好，就是站在高处的这些工匠，很多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会因为有惧高症的缘故，所以会下手非常的慢。因此呢，这个擅长发明的这个建筑师布鲁内列斯基呢，他就运用这些小小的发明呢，想办法且改善了施工的环境。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布鲁内列斯基他做到了。然后呢，在圆顶的技术上头呢，他运用了东方的鱼骨形结构和同心圆的原理，用八根鱼刺般的主干脊椎和横向的鱼刺直通中央底点，来改善那整个圆顶的力学的环境。然后呢，他还在鱼刺间设有阶梯，当时设阶梯是为了施工，结果没想到现在方便了我们去观光的时候都是踏着这些阶梯跑到这个圆顶上头去观看佛罗伦斯的这整个的都市的面貌的。另外圆顶是两层，这也相当的奇妙。这两层呢，内厚外薄，内层厚实，好运用东方鱼骨形结构和同心圆原理，而外层的圆顶就比较薄，所以形制上又跟罗马式的半球形不像，多少有点混合了罗马式的半球形跟伊斯兰清真式的这一个拱顶的概念。所以呢，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比之巴黎圣母院，比较上来讲，它的重量就显得非常的扎实，像是一个庞然大物。虽然它高耸，但是远远看去其实它也非常的巍峨庞大，立地在这一个城市当中，像是这个城市非常厚实的一个地基。这样子的一种建筑概念便说明了，到了佛罗伦斯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建筑师他背后的艺术理念，配搭着佛罗伦斯当时的文化思维，已经开始非常强调地面。教堂已经不再是把人带到天际，教堂仿佛变成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让人在这个教堂当中可以 遇见他自己生活当中，不管是生老病死或生活当中的季节周期，所有的这些人生当中必会发生的事情，教堂仿佛就成为一个陪伴者，一个支持者，并且成为他们的一个指导者。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来谈佛罗伦斯的圣母百花大教堂。FM97.5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这两次新世纪花园节目，我们尝试透过歌德时期的建筑巴黎圣母院，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建筑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呢，我们做比较来看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氛围。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歌德时期的巴黎圣母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我们刚才前面聊到了百花圣母大教堂，其实它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就是几何图形的扎实的构图，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巍峨的圆顶。这整个圆顶 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厚重扎实的立于地面之上。好，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圆顶之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算是一个力学原理啊。虽然做的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就是圆顶中央有一个顶塔啊，大家都叫它叫做灯笼亭。这个灯笼亭呢，事实上建那样的一个灯笼亭，真正的原因是防止圆顶向外张力过大而开裂，而且呢，除了解决力学问题之外，它也恰到好处的解决了采光问题，所以呢，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也非常赞叹的一个圆顶。那么回到圆顶呢，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风格都已经开始走向中心式的空间，好，圆形或者是希腊十字这种空间是最理想的。以前在歌德时期的教堂呢，其实我们看到进到教堂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顺着线条往上走的，因为它要我们脱离尘世，让我们进到天国。可是你光是从这个圆顶的构造就可以知道，这个教堂的内幕其实空间是非常开阔非常宽广的，因为他们想要营造出一种中心式的空间，不管是圆形的或希腊十字的，都是以这个教堂圆顶之下那个空间为主要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注意的焦点。这其实是人文精神的一个自然反应，在一个神的殿堂当中，在其中央之处是人所身处的位置，人与神相会是在圆顶的中央的这一个位置上头，仿佛是回到了古罗马万神庙的时代，但是其实正是呼应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人为万物的尺度。所以在歌德时期呢，人是被提升向上的，可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我们看到的是圆顶的采光如此神圣的照映在我们站在中央的人上头。好，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文化史观。不仅如此，其实从教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雕刻或者所放的一些绘画作品，我们也再度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稍待片刻就回来谈这一部分。 欢迎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除了教堂的圆顶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这个百花圣母大教堂呢，其实它里头所放的壁画、雕刻等等，也充分的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在主教座堂中殿北墙上头有名家的大幅壁画，最著名的是乌切罗的一幅画，画名是乔凡尼阿古托纪念碑。乔凡尼阿古托纪念碑，他画的是一个英雄人物，阿古托是在卡西纳战役当中率领佛罗伦斯军队打败敌军的指挥官。所以乌切罗受大教堂的委托，在中殿北墙上头呢，就画出了阿古托的马上英姿。那为什么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精神呢？因为我们会看到它就是人文精神的展现，在教堂当中放着这些英雄的伟人的事迹，并不是只是放着圣徒，放着圣经故事。好，然后呢还有呢，另外一幅是但丁与神曲，画中画的是但丁手上拿着他代表作品《神曲》，这个是凸显出了文艺在文艺复兴时期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另外呢，大圆顶内部则是16世纪佛罗伦斯最著名的艺术家瓦萨利的巨型画作《最后的审判》。好，为什么说这是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三幅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两幅就跟宗教没有关系。好，这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确对他们来讲，人文精神的展现，好，是跟信仰是一个等号的关系。我想这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马丁路德到后来的时候，当他发动宗教改革的时候，同时也宣布要放弃教堂墙上的很多的壁画，主要的原因就是的确有很多的话其实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马丁路德希望把教堂回归到就是一个圣殿，是人礼拜上帝的地方。好，那么再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佛罗伦斯的这一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其实它是群建筑，因为除了教堂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应的建筑，譬如说位于大教堂正门旁边的钟塔，它和大教堂一样，都是用大理石作为主要建材，然后用红绿粉色大理石拼成图案作为装饰，所以风格、图形、外观都跟大教堂协调一致。不过呢，它呢是一个钟塔，其实用来敲钟的。那么它的设计呢是非常赫赫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艺术家乔托，不过乔托把尖塔改成了平顶。除了有几个带有哥德式风格的双柱圆拱长窗，让整个方柱体有轻盈感之外，其实实际上这整个钟塔一样是立于地面，是相当厚重的。好，这个是群建筑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在群建筑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洗礼堂。在洗礼堂上头呢，有三扇铜门，这三扇铜门分别浮雕着亚当夏娃，还有圣经旧约的故事，以及施洗者约翰的生平，还有基督与十二门徒的事迹。那么这个铜门呢，这些浮雕呢分别放在东门、南门、北门，这些浮雕呢就是吉伯提，也就是教堂圆顶的设计建筑师布鲁内列斯基的劲敌，是吉伯提所雕刻的，所以这些铜门其实也相当的有名，是吉伯提数十年呕心泣血之作。尤其是东门，连伟大的米开朗基罗都忍不住盛叹为天国之门，他说这是不朽的杰作。所以我们再去看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的时候，看这群建筑以及群建筑如此统一的，虽然是各自不同的建筑，但是如此用几何图形统一起来，并且成为佛罗伦斯的地标，更可以看出来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一个展现，就是要让人顶天立地， 扎实站在地面上头，好好的生活，并且去经历人世间所有精彩的人生。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思维。 Thank you. 欢迎您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台湾的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的大圆顶啊，这个非常精彩的，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建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一谈这个建筑师布鲁内列斯基。好，他呢身高不满165公分。而且呢他秃头满脸横肉，所以是其貌不扬，但是他的确是少见的天才。1377年出生，他是文艺复兴人，也就是当时典型的全才。他通金匠、钟表匠、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还精通机械制造、军事工程和数学，发明了很多独特的机器。而这些机器其实也非常的帮助了他的建筑，所以呢他有很多的科技知识，甚至早了别人好几世纪。罗马时代之后失传的透视法也是他重新发现的，所以他被当时的人称赞说他是领悟力最强、最勤奋、最具发明天才之人。不过通常这种人呢都不好相处，布鲁内列斯基很自负，脾气暴躁，很难与人共事，而且呢他疑心病很重，老是担心别人会偷他的构想和设计，所以他所有的设计和发明都不假他人之手，一定要自己独立完成，而且他也不把想法写下来，怕别人看见，即使非得要写下来不可，他都是用一种别人看不懂的密码。这种行事作风呢导致他在参加大教堂圆顶模型竞图的时候呢差一点点惨遭淘汰，因为他拒绝跟评审团说明技术的细节。完成大教堂的圆顶是他从小的心愿，因为他曾经就看着这个教堂逐步的建构起来，然后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争取到建筑的机会，但是他也知道面对到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要克服技术上头的种种的难题，还要应付财务建材短缺、对手的阴谋陷害，还有可能会碰到战争，还有像黑死病这一类疾病。所以呢他在建构这个圆顶的过程当中，他也有非常多挫折当在其中，譬如说他曾经受人诬陷被捕下狱，然后还有因为这一个发明载运大理石的船只不成功，在运送途中不幸翻覆，结果赔掉了他大部分的财产。不过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有毅力，经过16年的奋斗，终于成就了佛罗伦斯人100多年来的梦想，给了大教堂一个最高最大最美的大圆顶。人们终于相信这个满脑子奇怪想法、实有惊人之举的疯子根本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天才。他赢得了声望，人们纷纷写诗赞美他，替他写传记、画肖像画，以表达衷心的敬佩。在他之前呢，建筑师在社会上毫无地位，人们就只把建筑师想成是工匠，是粗俗而低下的。建筑这一行只是不重要的手工行业，是受过教育的人根本不屑从事的。不过到了布鲁内列斯基有了这番伟大的成就，他扭转了这一个局面，他使建筑从价值不高的技术层次提升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建筑师也成为受人尊敬的高尚职业。布鲁内列斯基为建筑开创了新局， 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建筑在内涵表现上都必须跟哥德时期和中世纪的建筑截然不同，而他做到了，所以他也被称为文艺复兴建筑之父。布罗内列斯基终生未婚，他领养了一个孩子来继承他的衣钵，不过一场疾病让他撒手人寰。佛罗伦斯的居民对他的突然过世非常的悲伤，就在百花圣母大教堂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并且把他安在他自己亲手打造的教堂大圆顶之下，南侧廊底的墓穴。内列斯基是莫大的殊荣，也是他最合适的安息处了。他的墓碑上头写的是：伟大的佛罗伦斯天才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遗体长眠于此。他呢，跟同时期的天才但丁、乔托、达文奇、米克朗基罗并列文艺复兴重要的人才，并且跟他们一起永垂不朽。他所建构的这一个教堂的圆顶，后来米克朗基罗在建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的时候也自叹不如地说，我可以建构一个比他更大的圆顶，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像他这么的美丽。 欢迎您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今天，在谈到佛罗伦斯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那个大圆顶，当然是因为那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是需要非常高明的技术，还有非常前瞻的观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建筑家做到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事实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展现就是在那个圆顶之下，那一个圆顶之下的开阔空间，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堂所要着重的重点。人在大圆顶之下，在光的照耀之下，他在教堂的中央变成是顶天立地，人成为万物的尺度。更具体的说明，我们可以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这幅画来说明。他画的这幅雅典学院正是一个大圆顶，光从圆顶照射下来，而在圆顶之下呢，则坐着所有的哲学贤人，都是拉斐尔非常崇敬的。而柏拉图站在圆顶的正下方，手指着上天，亚里士多德呢，站在圆顶的正下方，手指着前面，分别代表了他们不同的哲学思维。在这圆顶之下呢，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像哥白尼、毕达哥拉斯等等。拉斐尔透过雅典学院正说明了所有文明的累积，正是透过人类的智慧，在人类的性灵和精神的深处，不断寻找着美感与智慧，建构出人类的文明史。所以雅典学院是在歌颂着人类的智慧，而这样子一幅画正说明了圣母百花大教堂这样子一个圆顶的构造背后的深意。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在圆底下方，是活生生的人，也是建构文化史、建构文明的人类。好，那么关于哥德时期的建筑背后的文化思维，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文化思维呢，我想我们就简单的比较到这里。我们下一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音乐。好，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见。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